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德国反帝论坛最近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和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以我国今年9月进行核弹头试爆为借口炮制制裁决议事所发表的谈话。